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一个老太太的故事。这位老太太在这位客人的青年时代是他们小城里的传奇人物。那么她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生呢？ 我来你这儿啊，是想跟你聊一位姓彭的老太太。其实几十年来呢，我一直都很想跟人聊聊这位老太太的故事。 这位老人跟您有什么关系吗？是什么人？ 不是，他跟我呢倒没有什么任何的亲戚关系，但他是我们那个小城里面的一个知名人物。住在城里的老住户们没有一个不知道彭老太太的，因为他这个人的一辈子啊，在我们那儿可以算得上是个传奇了。 哟，传奇啊。 对，传奇。这个彭老太太啊，性格特别霸道，没人敢惹她，她的孙子们更是怕她，怕得跟什么似的啊。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因为他这辈子轻易不求人，而不求人的女人呢是不会怕人的，哎，只能别人怕他。 听您这么一说，这老太太可够厉害的。 是啊，要说这个彭老太太的一生啊，就得先说到我老家的一条街，她就在我住的巷子外面，名字叫雾烟街。那个雾呢就是江西婺源的雾，烟呢就是嫣然一笑的烟。 这街的名字听着还挺好听的， 是吧？ 哎呀， 乍听上去啊，不知道的人可能还以为这是个百花齐放的街道呢。可实际上啊，它一来呢不是我们那儿的主干道，二来呢这条街其实特别落魄。 落魄？ 没错，在旧社会啊，这条街上做买卖的人那都是些个实在混不下去的，或者赌博赌得倾家荡产的人，穷到揭不开锅了，哎，他们才会到这条街上往那一站，摆出几件破衣烂衫，或者是太太小姐的金银首饰，随便撂个地摊儿，换几个买米下肚的活钱。一个人真要落魄到这步田地啊，那也真是穷得够可以的了。所以我们当地人呢又管这条街叫伤心街。 那您说的这条伤心街和这位彭老太太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她在这里也摆过摊？ 对喽，我听老人们说呀，那应该是在民国29年，也就是1942年的时候，这个彭老太太就出现在这条伤心街上了。老人们说 当年彭老太太才40出头，身材瘦瘦小小的，长得也很一般，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娃，手里还拉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 这都是他的孩子？ 是他的孙子。哎，他也是个苦命的女人呐。原先听说他们家也是有点身份的人家，后来他男人早死，儿子短命，儿媳妇儿又跟人私奔了，就留下这祖孙三人无依无靠的，就只好来伤心街啊，撂个地摊儿，变卖些家具食物啊，凑合活着吧。不过呢，这彭老太在街上混得久了，对场面上的交易哎也熟悉起来，慢慢的呢也就做起啊将本求利的买卖。 这将本求利的买卖是指 在这个上新街上啊，除了变卖家事的人之外呢，也有些个脑子活泛的，靠倒腾一些东西转手盈利的人。他们用很低的价格从那些穷得发慌的主手里啊购进衣物和珠宝玉器什么的，再稍微挪动挪动脚步哎，到别处去卖，就能将本求利了。 就是把商新街当成一个批发市场。进货之后呢再高价卖到别处去。 是， 您别说，这也是个赚钱的好法子呀。 没错啊。人们说刚来的时候这彭老太太是天天抱着小孙子摆摊儿，孩子小啊，想喝奶经常哇哇大哭，别提多可怜了。等到中午收摊了，这彭老太太就会跑到附近卖豆花饭的小摊上讨半碗人家卖剩的豆花水。那会儿通常是有些散碎的豆花，反正也卖不成钱了，老板呢也乐得搭个人情，做好事吧。彭老太就买上1文钱的米饭，借用老板的锅灶把那饭煮软了，一勺一勺的喂给小孙子。临回家了呢，他再买上一块烧红薯带给留在家里的大孙子。 哟，这真是不容易啊。 可说呢，就这么样啊，他居然把两个孙子都给拉扯大了，而且节衣缩食，坚持供他们念书。后来有一年，他的大孙子考取了农学院，彭老太太高兴坏了。哎，你猜猜他怎么庆祝的？ 怎么庆祝的？ 他竟然自己跑到乡下，替大孙子相了房媳妇儿。 这没跟孙子商量，就自己跑去啊？ 哎，对呀，回来还跟大孙子说呢。人我给你带来了，乡下女人好啊，忠厚本分，能吃苦又有力气。 那他这个孙子能同意吗？ 哎，我不是说了吗，孙子们呢都怕他，而且毕竟奶奶把他们养大了不容易，所以对奶奶的话他们一向唯命是从。不过大孙子还是说了一句，他觉得眼下成亲有点仓促了。可彭老太呢，不等孙子把话说完，就把脸这么一沉，说别啰嗦了，我看了黄历，今天日子好，来，一人给我鞠仨躬，去睡觉去吧。 这还真是干脆啊。 老太太够行的吧。后来那新媳妇在婆家住了3天，大孙子就要去学校报到了，彭老太就开始撵新媳妇了，让她回娘家住着去，还说等你男人念了书做了官啊，凤冠霞帔来接你。 哎呦，这些都是旧社会的思想了。哎，当时已经解放了吧？ 解放好几年了，大伙的日子都好过了，所以商新街的买卖也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地摊一天比一天少，倒是做鸡蛋家禽生意的和卖小吃的一直挺兴隆。彭老太也没什么事儿干了，所以就找了个机会把自己给嫁出去了。 您说什么？ 找了个机会嫁出去了。 嗯， 我怎么能感觉您说的这个事儿这么容易，这么随便就办成了？ 就是因为彭老太嫁得很随便呢。那年夏天，山上有个看林子的宋老头，专门请了假探亲，到我们城里来相亲。彭老太听说这事儿之后啊，立刻就找上门去了，啊，说愿意帮着给宋老头找对象。俩人就这么见了五六次吧，可宋老头始终都见不着彭老太许给他的对象。哎，眼瞅着假期快结束了，这宋老头憋不住了，就直接问彭老太：“彭大姐，你是不是把人领来看看呢？”结果呢，这彭老太终于直说了：“别看了，看什么看？就是我，行不行吧？” 啊，这样也行啊？ 嘿嘿，你别说，还真行。这宋老头也是一把年纪了，也有点饥不择食，就这么着把这彭老太给娶回家了。 哎呦，我真是服了。 哎，有意思吧？ 有意思。 其实这个彭老太比宋老头还要大几岁呢，但是宋老头呢，常年在林子里风吹日晒的，长得比较沧桑，所以两个人走到一起呢，看上去倒也挺搭配的啊。不过那个时候大家也没什么法律意识，都没去登记，口头上承诺嫁了，哎，那就算嫁了。半个月后，宋老头就回山里工作去了，但从此每个月到了固定日子，他都会给彭老太太寄钱来。 我怎么觉得这彭老太其实不是在找男人，而是给自己找了个长期饭票吧？ 听出来这意思了吧？这就是彭老太太的特点，任何时候赚钱才是她最看重的。就说结婚半年后吧，他又在伤心街上找到了新的营生，哎，倒不是摆地摊了，而是背个背兜啊去卖鸡蛋，生意竟然也是越做越红火。不过生意一好呢，他就对宋老头冷淡起来了。老头每年回家探亲，他从不陪着，只管每天风雨无阻地做买卖。老头要塞给他钱，他还不要，因为他从不相信退了休不干活还居然能领退休金。哎，他还威胁宋老头说，等你老了我可不养你。就像你说的那样，他的思维啊还是停留在旧社会呢。宋老头也没办法，但他是知道，哎，老太太两个孙子在外地读书需要用钱，所以呢他就私底下把钱借给孙子们了。彭老太后来听说了也没阻止。 这个彭老太啊，还真是给自己找了个靠谱的老伴儿啊。 是啊。 哎，说起来他那两个孙子后来应该都挺有出息的吧？ 都还不错。大孙子毕业之后呢就在外地工作了，小孙子念完中专就回到本地工作了。还是彭老太做主给他娶了个乡下老婆。 还是住了几天就被赶回娘家了。 是啊，可是后来不是闹饥荒吗，孙媳妇在娘家快饿死了，干脆就跑进城来了，住在小孙子的家里。后来形势好转了，彭老太太就又要赶他回去，说什么什么将军打什么旗，什么菩萨粉什么金，是农民就得种地。可没人理他，哎，他就三天两头来骂人，一直骂到把他们两口子全都赶回乡下去了。 哟，这连小孙子也一块骂走了。 是啊，估计是人家两口子感情好哈，不想再分开了，也不想整天受老太太的气，索性啊就一起走了。就这样在城里，彭老太太一下有了三大间房子，过去是孙子住着一间，其余两间租给房客。两口子一走呢，他就把那间也租了出去，自己却住在另一条街上的一个小阁楼上。哎呦，那日子过的床啊旧的都快散架了， 而且他还绝对不用电灯，只点油灯。可你别看他自己过得这么寒酸，可是私房改造的时候，大家竟然还发现老太太啊，在外地还有两处房产，还全都租出去了。这房产究竟是什么时候添置的，至今还都是个谜呀。 好家伙，这老太太真行啊，这么有钱还让自己过成这样，这又是何苦啊？ 估计是穷怕了吧。他不仅对自己苛刻，对待曾孙也是，而且是典型的重男轻女。就说他小孙子和老婆回乡下后的头几年吧，几乎年年都会给老太太添个重孙。每次孩子快生的时候，孙子都会来城里报喜，老太太呢总是不慌不忙的，都是做完了买卖才去村里转一圈。而且他从不进孙媳妇儿的房门，只是在门外喊一句，是做官的还是刷碗的。 这是在问是男是女。 对呀、如果房里回话是做官的，老太太就摸出一张10块钱的票子给孙子了。跟你说啊，那年头的10块钱可以买10多斤猪肉，200个鸡蛋呢。 嚯！ 可如果回话是刷碗的，老太太是掉头就走，顶多就是给孙子留下一碗红糖了事了。 哎呀，这生个闺女，这得多寒孙媳妇的心呐！ 这彭老太才不在乎这些呢，她只在乎最实际的东西，一个就是男娃，一个就是挣钱。不过到了66年底啊，他的生意是彻底做不成了，那条无烟街改成了劳动街，禁止再做买卖。彭老太一下子就跟丢了魂似的，整天家在这个街上逛的。不过他终于又给自己找到了营生。 这次是什么营生？ 贩垃圾。 啊， 他竟然自己造了一个铁耙，每天都在垃圾箱里翻破烂。就凭着他那股一丝不苟的精神，还真能在别人翻过多少遍的地方翻出值钱的东西。这似乎成了他的事业了，家里人的事儿他一概都不在乎了，甚至说他老伴死了他都不回去看一眼 啊。 据说他重孙女找他来说这事儿的时候，老太太竟然说了一句，人都死了没啥可看的，回去告诉你老子，那死鬼啊对得住他，叫他请个阴阳先生找块风水好的地方。 这个彭老太为什么会对家人这么冷漠呀、就没觉得家里人哪对不住他呀？ 要不说他是个传奇呢。后来动荡的年代过去了，五烟街又开始热闹了，大家又开始做生意了。可是彭老太太依然拿着她的铁耙在垃圾箱里搜破烂。 那她的孙子真的就不管她了？ 哪儿啊，当然管了，特别是她的大孙子在外地啊都已经做了市长了。 嚯！ 有一次啊，他特地开车回来接彭老太去自己家，想让他安享晚年。而且那次大孙子还告诉他，之前被改造的几处房产产权也都完璧归赵了。所以彭老太很高兴，就跟着孙子走了，临走前还把他的破烂全都卖了，光啤酒瓶就卖了200多块钱呢。 好家伙，这得存了多少瓶子呀。不过他能想开也是件好事，一把年纪了也是该。 嘿嘿，半年之后啊，他就又回来捡破烂喽。 啊，为什么呀？难道说这孙子对他不好？ 还真不是，其实他刚被孙子接回家就立马变卦了。哎呦，变着法的闹啊，要回去。孙子都急了，反复问他，您怎么回事啊？他最后才满脸不高兴地说，因为他在孙子那边一分钱也挣不了了。 嘿，这还想着挣钱呢？ 是啊，他孙子也不明白， 说您都辛苦一辈子了，享享清福还不行吗？反正是好说歹说吧，老太太总算住了半年，但中间还是不停地闹着要走，不让她走啊，她就绝食，而且她的理由永远是那句，在这儿她一分钱都赚不到了。 这个我就真的不能理解了。 不止你不能理解，我们那儿所有人听了老太太的话是都不能理解。我们那儿有个李老太，吃了十多年的救济了，他甚至怀疑彭老太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就问他，你就靠着你孙子们吃饭，他们敢说个不字？可是彭老太却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依赖过谁，也不和谁惹是生非，我算过八字，同男人无缘，与儿女无靠，全凭我这双手勤爬苦做。 他这么喜欢挣钱，就是因为这个？ 嘿嘿，就是因为这个，就因为他算过这个八字，生生的让他成了我们那儿的传奇呀。他到死都在靠自己的一双手养活自己。 真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老太太啊。您稍等，我这就为您调一杯鸡尾酒。 好。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沃德嘎和薄荷酒调成的沃德嘎史丁格。 嗯，果然有股薄荷的清香，不过也很烈。话说你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啊？ 因为这杯酒啊还有一个名字叫白色蜘蛛。您讲的彭老太太的故事让我突然想起了这个名字。 哦，这话怎么说？ 蜘蛛为了生存下去，一生都在结网，他们靠网截获食物，也在自己织的网上生活，他们的确实很勤奋，靠自己的劳动延续生命，但是他们自己的整个世界也被束缚在自己织的那一张网里。 你的意思是？ 彭老太太这一辈子非常辛苦，她不靠任何人，凭着自己的双手养大了两个孙子，这点很让人钦佩。然而他最可悲的地方在于，他陈旧的思想在无形当中也给他自己结了一张非常沉重的网。这张网告诉他，他这辈子无法依靠别人，不能指望儿孙与家人。这或许就是他根本不指望从亲人那里获得爱，并且为亲人付出更多的关爱的原因吧。他被这张网束缚着，感受不到来自外界的体贴，因此他只相信自己的双手和实打实的钱。说到底，彭老太太的传奇是个悲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算过八字，这辈子同男人无缘，与儿女无靠。原作徐敏，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尚远、陈光。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